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说到，汶川大地震后，第三军医大学校长亲自率领60-70位专家紧急奔赴映秀镇。 医疗队从重庆出发时携带了大量药物及医疗器械，但车辆无法通过。王校长当即决定将价值50多万元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化整为零，由每个医疗队员背着行进。10几名身材瘦弱的女队员和专家教授，每人背着30多公斤重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出发了。女队员刘科西比较瘦弱，背着沉重的背囊十分吃力。王校长二话没说，拿过她的背囊背在自己的肩上。在攀爬一段陡坡时，身背2个背囊的她踩上了松动的泥土，身体快速下滑。危急时刻，他猛地抓住了深埋在泥石流中的一棵树枝，才没有掉进咆哮的岷江之中。此时地震已经将道路破坏殆尽，医疗队只能按大致方向沿岷江进发，有路的地方走路，无路的地方翻山。由于出发紧急，来不及装备，整个队伍只有5只手电筒用来照明。余震不断，山体滑坡，几吨重的滚石随处可见，救援队员每前进一步都伴有碎石飞落，而在他们的脚下就是湍急的岷江。时间1个小时1个小时的过去了，王校长他们无法知道自己已经走了多少公里，距离映秀镇还有多远，只能在漆黑的危机四伏的雨夜里奋力前行。途中他们一次又一次遇到断裂被泥石流掩埋的路，一次又一次遭遇由余震和下雨引起的山体滑坡和塌方，但救援队员一刻也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尽快赶到目的地。5月14日14时30分，医疗救援先遣队历经艰险抵达映秀。废墟、遗体、伤员，医疗队员们 被这里的惨状惊呆了。选口中学前的坝子上，600多名受伤的群众，有的躺在门板上，有的蜷缩在破旧的棉被中，有的直接睡在地上，到处是痛苦的呻吟声。看到这一切，王校长心如刀绞，他含着热泪，嘶哑着嗓子喊道：乡亲们，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救治你们的。王校长迅速把医护人员分为减伤组、轻伤组、重伤组、护送组、手术组，依序对重伤员进行初步救治处理后，用直升机送往成都后方医院进行救治，对创伤稍轻者进行骨折外固定、清创缝合、消毒包扎。经过紧张有序的救治，全部伤员得到妥善处理，为送至伤员赢得了黄金时间。在应秀的前4天，食品成了困扰医疗队的最大难题。16日，医疗队每10人只能分1瓶矿泉水，王校长一瓶不留全部送给伤员。医疗队没有给养，4天没进热食，护士们上山挖了一些野菜和土豆，弄熟了给大家吃。王校长却把自己的那一份留给了值班医生。短短的8天时间，这个医疗队医治了6000余名轻伤员，成功救治转送出500余名重伤员。被救生还者中有9人被埋压时间超过100个小时，最长的达到178小时22分钟。在映秀镇的一顶顶医疗帐篷里，只要有病人送来，他们就立马抢救，谁也不愿意休息。医生护士相当疲倦，一些医生帮病人包扎伤口时都快睡着了，然而没有人抱怨，即使感冒发烧也会坚持继续抢救病人。他们好几天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睡得更是很少，还时常遭遇余震的威胁。一位20多岁的女护士内急忍不住了，只能用衣服遮挡一下，迅速就地解决。另一位女兵不乏调侃地说：战火纷飞中，我只有战士的感觉，没有女人的感觉了。阿坝州州委书记、抗震救灾总指挥世俊看到一名名伤员得到及时的救治，紧紧握住王校长的手说：多亏第三军医大学医疗队，要不然那么多重伤员都不可能得到及时救治，你们为夺取抗震救灾初步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代表灾区人民向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在这个医疗队里，杨占宇的特殊经历引起了我的注意。杨占宇是31大附属西南医院肝胆外科的教授、主任医师，是唐山市丰南县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刚刚10岁。那次灾难中，他的母亲、弟弟都不幸罹难。当时杨占宇被埋在废墟中，右腿骨折，全身大量软组织损伤。7天后，他才被送到吉林省白城市的解放军321医院做了手术治疗，他的腿上至今还留有残疾。1984年杨占宇考上第三军医大学军医系，本科毕业后又考上31大西南医院韩本利教授的研究生。听到四川汶川发生地震的消息，杨占宇马上向领导请求到前线去，到灾区去。杨占宇认为自己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又有切身的体会，真希望马上就到前线去，心情急迫。自己是军医，病人看到穿着军装的医生出现，会不由地产生信任感。接下来是杨占宇抢救伤员的一个故事。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 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2日，在汶川映秀镇卧龙基征所工作的沈培云吃过午饭后，像平常一样到二楼休息室，却无休。地震后，基征所七层楼的房屋瞬间倒塌，沈培云就这样在睡梦中被活埋，而这一睡就是146个小时。17号中午，沈培云同事的哥哥再次来到废墟，想再试试自己的弟弟是否有生还的可能。他站在废墟上大声地呼喊着弟弟的名字，然而废墟里一直没有任何的回应。失望的他准备离开时，却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从废墟中传了出来：这里还有人活着，快救人！他立刻叫来救援队，不到半个小时，消防队员赶到现场进行救援。这时沈培云已经在废墟里待了140个小时，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由于脱水，此刻的他已经非常虚弱。为了保证沈培云的性命，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肝胆外科杨占宇等4名医生来到现场，为沈培云送去营养液，并且做心理干预，在救出他之前想方设法让他停下来。我下去跟他谈谈。杨占宇主动提出要亲自下去鼓励沈培云。在消防队员的帮助下，他第一次进入废墟巷道里面。你的脚能动吗？ 下面麻了，不能动，只有手能动。 沈培云微弱的声音让杨占宇心里很难受。他发现此时的沈培云脸上、眼睛里、头发上、嘴里全是泥土。杨占宇帮他把嘴里的泥土弄出来，然后将事先准备好的营养液管子递给他。一滴滴救命的营养液顺着一根4米多长的软管流进了他的嘴里。 我在这里待了多久？ 喝完营养液之后，沈培云迫不及待地想了解自己的处境。 你睡了不到2天。 为了不惊吓到他，杨占宇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14时，杨占宇再次进入洞中给他鼓励。15时36分，被困146个小时的沈培云被成功营救。沈培云被救出后，立即被送上直升机，杨占宇则一直护理着他。 我不想活了。 由于身体不舒服，沈培云一直在飞机上念叨着，杨占宇则不厌其烦地劝导他。 现在大家花了那么大的努力把你给救出来，你可一定要坚强起来啊。 一遍遍地劝说，沈培云这才慢慢地安静了下来。17时30分，沈培云被送到成都军区总医院。在沈培云和命运抗争的路上，杨占宇成了他的定心丸，一直陪着他来到成都。 真的很感谢你，真的很感谢。不是你，我早就活不成了。 沈培云躺在病床上，说话的声音仍然很微弱，用力地喘着气。虽然眼睛被纱布包着，仍不停地向站在旁边的救命恩人致谢。当有人问到杨占宇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沈培云时，他如此解释说：我救他，除了医生的职责之外，更是对救过我的人的一种感激。这是多么坦诚和豁然的一种诠释啊。19时37分，沈培云的妻子张兰菊从都江堰赶了过来， 看着躺在病床上幸运脱困的沈培云几乎嚎啕大哭。他们一家紧握着杨占宇的手，有着说不完的感激。而杨占宇已经做好了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如果可能，他希望抢救病人之后，自己还能帮助当地政府做好后期的防疫工作。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大震中，我们不得不惊叹军队的高科技手段对救灾的作用。5月17日午夜，应前线抗震救灾医疗救治的需要，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又派出远程医疗救护车疾驰映秀镇重灾区。由于通往地震重灾区的陆路交通仍然不便，他们几经周折，于19日凌晨2时通过轮渡将远程会诊车送达映秀镇。远程会诊车到达映秀镇后，通过卫星首先与解放军总后勤部远程医疗信息中心取得了联系，而后又成功地与西南医院远程医疗信息中心对接。在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旋口中学校门前的远程会诊车上，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副院长吴军通过视频向远在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远程医疗信息中心的院院长李景波、政委陈征友详细地汇报了医疗队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工作开展情况。随后，医院院长、政委询问医疗队有什么困难，并与医疗队员一一见面致意，激励他们克服困难，再接再厉，多救伤员。对接过程中，虽阴郁余震，信号稍有中断，但声音和图像都比较清晰。远程会诊车到达抗震救灾一线后，不仅可实现信息上的互联互通，实现对抗震救灾医疗队的有力指导、高效指挥和精确保障，更重要的是，可对重危伤病员实行远程会诊，有效救治伤员。5月14日18时10分，南京军区第411医院医疗队、第85医院医疗队、第455医院医疗队到达成都温江机场，他们将连夜赶往灾情最重、受灾群众最多、环境最恶劣的汶川县执行医疗救治任务。指挥部决定，人员及物资已经全部到达的411医院，两支医疗队率先向汶川方向进发，85医院和455医院的4支医疗队在机场待命，带其药品和相关保障器械随下班飞机从上海到达成都后一并往汶川开进。当时四支医疗队在运输车上宿营。18时40分，指挥部10人和411医院医疗队共74人搭乘成都军区青藏兵站部7辆运输车前往都江堰紫坪铺水库大坝，准备乘冲锋舟前往映秀，通过映秀往汶川城进发。5月15日深夜1时，车队停止了行进，紫坪铺大坝已到。据大坝工程维护指挥部预告，由于大坝水位过高，上游山体存在严重坍塌可能，出于安全考虑，原来准备送医疗队过江的冲锋舟暂停输送人员，于是60多台运输车、300多名医护人员只能就地待命。凌晨4时，从出差途中紧急赶到灾区的南京军区联勤部副部长、前进指挥所总指挥江国宇赶至成都，决定先与到灾情最重的汶川方向的411医院医疗队和指挥部人员会合。10时，江总指挥赶至紫坪铺大坝，虽然离汶川只有一山之隔，然而强烈的地震以及密度很大的余震使这座壮观的水库多处存在随时决口的危险，因此乘冲锋舟到达对岸的计划搁浅。当时来自解放军总医院、二医大、海军、空军、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广州军区总医院以及地方医疗机构的40支医疗队、80台运输车正在大坝一侧的山路上滞留， 山路一面是陡峭的山崖，一面是水流湍急的岷江，路面由于地震已经有近三分之一的地方塌方，满是从山上滚下的大石头，加之56级的余震时有发生，随时有塌方和山体滑坡的危险。进还是退，是摆在大家面前的难题。进发处于震中的汶川县城是大家此行的主要目标，但由于公路尚未恢复，冲锋舟又无法进入，除了步行攀岩外没有塌方。在重新申请任务，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多救治受灾群众。江总指挥当机立断，向汶川进发的决心绝不动摇，哪怕是向汶川方向前进一步，就是向胜利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但在车辆无法进入汶川，进入映秀镇需步行8个小时，加之很多给养和医疗设备无法带入的情况下，首先要组织人员尽快从紫平铺大坝撤到安全地带，再计划进入汶川的具体方法。10时50分，江总指挥找到21大张校长，协商派出医疗队进入汶川执行任务具体事宜。经协调明确，411医院抽组一支40人医疗队，带轻便给养和器材，与21大医疗队随救灾部队一起进入汶川，其他人员配合都江堰市人民医院做好伤员收治工作。15时，南京军区赵司令员、陈政委分别做了重要指示。赵司令员指示部队要主动请战，争取最艰苦的任务。陈政委要求入川部队积极主动争取任务，创造条件完成任务，尽可能的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5月16日7时30分，江副部长代表军区联勤部党委首长向成都军区联勤部指挥所请战。成都军区联勤部抗震救灾指挥所被江总指挥坚定的决心和一再请战的精神打动，立即协调四川省都江堰指挥部，在自然条件暂不允许进入汶川的情况下，先安排411医院临床部2支医疗队赴尚未有医疗队进入的道路刚刚打通的绵阳安县重灾区执行医疗救治任务。11时，从成都返回都江堰的车上，大家拿出地图仔细研究，并进行激烈讨论。在当时，大多数医疗队还只是在都江堰执行一般的伤员救治任务，能到安县这样的重灾区执行任务是每个医疗队都梦寐以求的。但是安县距离汶川近100公里，如果汶川道路打通，再调整部署很困难，而且先机丧失。江总指挥心里始终牵挂着汶川灾区，首先安排411医院2支医疗队赴安县执行任务，一旦通往汶川的道路打通，立即派距离汶川相对较近的部署在十方的85医院2支医疗队奔赴灾区。12时，411医院医疗队受命后立即着手转场相关准备。14时，江总指挥第二次到四川省抗震救灾都江堰指挥部了解通往汶川道路抢修的情况，并再次请求尽快将南京军区医疗队派往汶川重灾区执行任务。近乎是个奇迹，正在这时，前方报告通往汶川第一个镇水墨镇的道路已经打通。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南京军区医疗队将会如何通往水墨镇？这一路上还会遇到哪些艰难险阻呢？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